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莫桑发现有卫士失踪，与阿双发生矛盾，两人一直为湄公河 C 号基地的女人不和。事情闹到巴康那里，巴康怀疑是船民中的人干的，对张贵刚进行拷打。张贵刚没有开口，咬牙忍着。张贵刚等新来的人还在睡觉，突然被一群基地人员弄起来，让穿好衣服拿好武器。张贵刚等人被带到一个河口，莫桑让他们上快艇。一艘载有走私货物的运输船在湄公河上缓缓前行，几个船员在甲板上休息。船长突然看见周围有快艇快速向运输船驶来，张贵刚抢先冲上船观察着。基地人员将船上的人员放倒在地，然后将船员们聚集到一起捆绑起来。基地人员开着运输船驶往越南入海口。经过这次的行动，张贵刚杰出的表现得到了莫桑的赏识，莫桑让张贵刚在他身边当帮手。运输船航行湄公河成功，基地内人员举行大型的叩拜湄公河宗教庆典仪式，古老而神奇。所有的基地人员们都喝得醉醺醺的。可是基地人员在分钱时，莫桑觉得分配不公。阿双比莫桑分的还多，俩人又争吵起来。巴康骂了莫桑，这次运输货品阿双情报准确，理应多得。莫桑不爽，张贵刚拿出自己那份孝敬给了莫桑，这让莫桑心里平衡了一些，对张贵刚多了些好感。莫桑和张贵刚在酒馆喝酒，张贵刚终于开口问及内情，莫桑开始保持沉默。情报头子阿双看见张贵刚，把莫桑拉到一边前来告诉他，一艘货轮要经过湄公河 C 号地区，船上有200公斤海洛因。张贵刚通过和莫桑喝酒，摸清了载有海洛因的船。夜里，张贵刚急于将情报发出去，可是却四处找不到情报室。他放倒几个守卫，进入了几个重点把守的房间，发现都不是。正在此时，琳琳看见了他将守卫击倒。琳琳想告密，被张贵刚阻拦，说要想办法带他逃出去，请求琳琳告知情报室的位置。琳琳心地善良，而且他知道 C 号基地杀过中国人，巴康和莫桑还走私毒品，有一大批善良无辜的人被拉到这里为基地干事，还被杀掉。他答应带张贵刚去情报室。 在林林的带领下，张贵刚终于进了情报室，将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货轮和毒品的信息发了出去。童雪彤收到了张贵刚的信息，在第一时间报告给了王建义。这份情报关系到湄公河 C 号基地全部位置，同时还牵扯到金兰湾顿尾岛。王建义与史希健精心策划了一个方案，先控制 C 号基地，在确保张贵刚继续隐蔽的情况下分两步进行。于是王建义把第一份张贵刚的情报发给了国际缉毒信息中心，泰国、老挝和缅甸的警察相互配合开始行动。莫桑带领人员登上快艇，不见张贵刚的人影，派人去找张贵刚。张贵刚从情报室迅速出来，赶到码头。张贵刚称刚刚上厕所去了，莫桑也没多问，带人上船运货。紧急情况下，张贵刚对湄公河沿线做了应对，一旦发生不测会直接上山。张贵刚的行动早已引起阿双的怀疑，他暗地监视巴康，已对莫桑不信任了，命令阿双一旦发现张贵刚有越轨行为，必须要杀了他。张贵刚也有察觉，他在接近莫桑探听一些敏感话题时，莫桑也有防范，其实也在试探张贵刚的真实身份。可是还没等莫桑弄明白，阿双带人要暗杀张贵刚。林林穿过暗道向张贵刚报信： 你快跑吧，阿双带人要杀你。 谢谢你，张贵刚说了一声，便朝基地的背面隐蔽起来。他在想如何干掉 C 号基地，可是情况十分危急，张贵刚主动出击，干掉了湄公河 C 号基地守卫。没料到张贵刚到了最后关口，巴康和阿双带领着基地人员出现在他们面前，并且抓了林林。莫桑向巴康求情，巴康丝毫不讲人情。林林带领张贵刚偷入电脑室发送情报的过程被监视器拍下，巴康得知了他就是奸细，下令将他们杀死。张贵刚拼死去救林林，莫桑向张贵刚开枪，不料反被阿双杀死。 八爷，莫桑想杀人灭口，莫桑出卖了我们必死。 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活捉了张贵刚和林林。巴康下令将张贵刚和林林分别装入麻袋沉入海中。张贵刚惊险从袋子中脱身，寻找到了林林的麻袋，救了林林。张贵刚在水中意外地发现了湄公河 C 号基地的码头装卸设备，同时也搞清楚 C 号基地直接由某恐怖集团操作进行贩毒、贩卖人口等活动。张贵刚再次偷偷潜入湄公河 C 号基地，潜入电脑室，将信息发送给童雪彤。总部指挥员王建义迅速把信息发给了金三角一带的各国军警。其实费新龙和吴小芳一直在湄公河周围的山村，通过第三支侦察小组，根据张贵刚提供的内部情报，在多点设伏，准备营救张贵刚，对 C 号基地实施打击。这个时候，泰国警方和老挝警方提前进入联合行动。吴小芳操作电脑，网络定位与童雪彤信息相连，传递给费新龙指挥攻击。张贵刚潜入基地码头装卸点，看清了 C 号基地隐蔽的全部秘密，周围堆放多处密封的毒品货箱。监控发现了张贵刚的影子，巴康命令基地人员追击。张贵刚趁机上码头，动员了一些被强迫拉来的民工和船工撤离，从秘密通道逃跑到热带雨林中。由于得到了张贵刚的情报，联合巡警中心对湄公河 C 号基地实施了立体打击。费新龙带队与泰国、缅甸和老挝军警联手，包围了 C 号基地各个出口，同时发动进攻，迅速攻入了湄公河 C 号基地内部。张贵刚在秘密通道口带走了林林。张贵刚和巡警中心会合， C 号基地头目巴康在军哥帮集团的支持下，他乘着小型运动直升机想要逃跑。巡警中心下令空中追击，一定要抓活的。 张贵刚搭上泰国军警直升机，与军警沿湄公河上空追击。直升机迅速逼近巴康的小型运动直升机，不开火，一直想把巴康往岸上逼。巴康没有办法，掉头将飞机向直升机撞去。直升机紧急避险，巴康跳入海中。张贵刚见巴康要逃跑，也不顾安全，直接从直升机上跳到海里。张贵刚和巴康在海中展开了殊死搏斗。巴康质问张贵刚到底是什么人，张贵刚回答说是中国缉毒警察，周边是越南海域，海里鲨鱼横游。张贵刚身上没带武器，巴康却带着枪和刀。在水中，张贵刚一次次与死亡擦身而过。巴康的子弹打完了，拔出了刀，两人搏斗惊险之下，最终张贵刚夺下巴康的刀子，割破了巴康的手腕。巴康向前逃去，手臂流出的血液激发了周围大白鲨的血性，大白鲨迅速向巴康游去，将巴康瞬间分尸，咬食得干干净净。此时直升机掉下绳梯，张贵刚攀爬在上面，望着下面的大海，原本血红的大海瞬间又变回了蓝色，鲨鱼逐渐离去。湄公河 C 段的 C 号基地被泰国、老挝和缅甸军警联合中国警方打掉了。然而军哥帮却不甘心，加快了在金兰湾的活动。湄公河 C 段的 C 号基地，这是大毒枭几十年盘踞在湄公河的秘密走私码头。这个消息很快在金三角传开，莫桑和他的团伙灭亡，让第七特区的军哥帮英民大为吃惊和愤怒，也让前不久亲自到金三角签下合同大单的华子震惊。他们参与委托莫桑先期在 C 号码头走私运输的五吨海洛因，还没来得及装船，就连同 C 号基地的秘密码头和仓库炸成一片废墟，着实让第七特区的英敏和华子损失惨重。 段儿，去把华子和何明富叫来。 英敏看了看手表，带着一股怒气说， 十点准时到三号密室。 我这就去办。 多尔走了，英敏在屋里来回走动，盘查了他所有手下的人。对于 C 号基地和他曾经秘密合作的人，一夜之间都消失了，英敏也没有查出任何线索。这时英敏寄希望于他的高级网络操守奴梅能有所发现，可是奴梅提供给他的一份情报是公开后被截获的。 英帅，这就是最新的也是唯一获取的信息，是 C 基地被铲除的原因。 英敏仔细在心里默念着那一行行的内容，更是充满无名之火。昨天经过中国、泰国、老挝和缅甸军警方的配合，对长期盘踞在湄公河中段的 C 号基地进行突击检查，一举捣毁了这个基地走私的海洛因码头，还有隐藏在一艘货船上的海洛因 2.2 吨，炸毁了这个基地的全部设施，击毙了罪大恶极的莫桑。基地头号贩毒头目巴康在驾机逃跑中被击毁。英敏气地把手上的资料一丢，眼睛憋红了，一字一句地说， 奴美，这些都是发生后那些警方对外的新闻稿。没错， C 号基地被炸毁了，莫桑和巴康都死了，可我们打给莫桑的2000万没了，发往巴康的几十吨货也炸了。我现在最想知道是谁泄露的机密，是谁找到了那么森严保密的湄公河岸码头，我要追杀他们。 奴梅当然无法对话，他做了他该做的，他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英敏也不能责怪奴梅，他咽下一口不该咽下的气，长长舒了一口，走到奴梅面前，双手一把抓住奴梅的双肩，小声而舒缓地说， 我只有靠你帮我暗查金兰湾那个马交，有了消息吗？金兰湾没有异常吧？ 我已经两次和金兰湾黎树联系，马娇没事，他没有与蔡文斌接上头，在第一时间返回了顿尾岛，那里一切正常。 浓眉强调一句， 中国警察想进都进不去。那要是与越方缉毒警联手呢？ 浓眉反问一句，让英敏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英敏在这个行当多年，从隐蔽性交易到集团性的国际交易，越来越多的国际缉毒警察联合起来，可以多国联合跨国办案查处。这时多尔走了进来报告， 英总，华子和贺明富已到三密室。 好， 浓眉，你也来吧，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要重新打造新的运营通道。英敏说着便大步走进电梯，直达地下二层的一个钢门的密室。华子和何明富都站立在一旁，见英敏走近便拱手相礼。 都坐吧。 英敏站在中间开门见山地说， 湄公河 C 号基地被多国警方给炸了，你们刚去金三角与莫桑签下的大单也成了鬼单。莫桑死了，我们刚组建的特七区集团秘密发往 C 号基地码头了几十吨货也成了鬼货。基地老大巴康也死了。 室内空气凝固了，久久没人再说话。华子在来这里之前知道了湄公河发生的一切，他甚至构想在金三角与莫桑签下大单，能指望把瓦邦那些人带起来。可是华子万万没料到，何明富虽说代表军哥帮到了金三角，但英敏的特别助理多尔跟随在华子身边，签下任何一笔大单，付了多少巨资都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何明富更明白自己的职责，是英敏给了他去金三角开阔眼界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两名赫赫有名的女人。 我也是刚知道，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莫桑这次金三角一年一度的交易平台，据我的内线人说，他不光签下我们集团的大单，还收购了四家百吨上等货。 华子说， 但是那四家都从路上走，从湄公河 C 号码头装货的只有我们一家，而且全部爆炸烧掉了。这里面难道有什么差错？还是莫桑干了什么得罪警察的事，让警察盯上了，一锅给全端了？ 多尔连声质问。 有鬼，一定有鬼。 英敏见何明富一言不发，把目光转向他，反而用一种恳切的口吻说， 你的看法呢？到底出错在哪里？是谁干的？ 何明富站了起来，显得很平静，思索地说， 我感谢英帅给我机会去了趟金三角，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好华子和多尔。 这让两位身边的女人很是欣慰，都看着何明富。 我仔细想了想，问题不在我们这里， C 号基地被炸，主要人物都死了，这不是偶然的，应该是多国警方针对15号金三角传统地下交易对基地采取的行动。我个人看法，不是针对海洛因货船，而是 C 号基地巴康这几年滥杀无辜，是对巴康和莫桑的反击。 英敏说， 是啊，这些年巴康杀了不少人，这家伙也太疯狂了，对我们还逞凶呢。不牵累我们正常生意就好。 华子，河运海运现在受阻，你说怎么办呢？ 华子是个聪明人，受托前往金三角，没想到与莫桑签下的大单竟然打了个空炮，他心里很憋气，但他更知道最终主导的是英敏。华子低调行事，在瓦邦里他也是如此，因此才灭掉了强势的软龙。此时面对英敏的追问，华子依然坐在那里轻声说， 英姐，你不用急，在金三角，在湄公河，在澜沧江，在缅甸， 第七特区集团不会有问题。全世界都需要我们的产品，路是堵不住的，水路暂时可以停运，我们还有别的路。 英敏反问，什么路？哥伦比亚的机构和克劳迪在催货，墨西哥 C111 的货品量也加倍了，时间地点还在顿维岛。 货怎么运？你说。 华子说， 空中运。 空中怎么运？ 英敏反问，还带着不解的脸色。 安全检查更严啊。 我有办法。 佤邦有两架私人飞机，在缅甸是航空注册的，每年定点可飞行三个国家旅游度假，其中就有近距离的越南金兰湾，完全可以装载一定量的货物，直接秘密运送到顿梅码头。 我也有三架，其中两架是直升机。 英敏边走边思考， 空运，我在越南有一个秘密小机场，也在海边，我飞过，也在那里休假，那个地方叫凤凰半岛，离顿梅岛很近呢、啊， 才21公里。 努美马上回答， 对，周边金兰半岛都是空军控制。 英敏眼睛亮了， 多尔，你马上联络我们在缅甸的老东家傅大公子傅南，他在航空调配中心，以前我的飞行计划都是他安排的，记住每次航价费用私下要打给他。 我会细心去办。 华子，你那两架私人飞机务必让最信任的人飞行，要高价养着那些人。 英敏走到华子身边小声说， 那就秘密开设一个航线，直落凤凰半岛，两天后准备装货，记住要在飞机的最隐蔽处装运，所有航空计划和检查我来办。放心，两天后一切货品和飞机全部落实，听令起飞。 华子说完要走，被英敏叫住， 华妹，我把何队长交给你，所有的保卫和武装全由你负责。 谢谢。 何明富愿为华总效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多闹，了解多一点。 对于赛事志愿者这个身份，咱们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后来的各项大型赛事，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对这份工作充满了敬畏心，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会将冬奥会志愿者这样的经历当作是人生的财富，心向往之。我们现在就来关注一位高中生小姐姐的志愿者求职心路历程吧。 我刚刚报名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活动，报名是主要那种和外界打交道的呀，类别意向是媒体运行与转播服务和，因为你可以选很多个嘛，我就选了两个，和对外联络服务。主要的赛区我是想在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因为这两个的场馆吸引了我，一个是花样滑冰和速滑馆。2022年冬奥会不仅是国家的荣耀，如果我能有幸被此次活动选中的话，将会是我2022年送给我自己最好的高中毕业礼物，给自己人生的套路上多加了那么的几笔吧。 这位小姐姐现在正在国外上高中，我衷心的希望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可以继续看到她的冬奥 vlog。 除了有这样带着迫切愿望的新人，也有经验丰富渴望再次服务奥运的老人。 2018年，我是航运北京城市志愿者，并荣幸当选了北京奥运火炬手。从2018年到现在，我经历了索契冬奥、平昌冬奥、里约夏奥会，同时也期待2022年我能更多的参与到志愿服务中。 2008年，我是工人体育场的志愿者，祝愿自己能再次成为志愿者，为。 冬奥会服务。 大家好，我是北京奥运会青岛帆船赛区的前期志愿者。作为北京奥运会青岛赛区的志愿者，我们和北京的志愿者一样，也共同期待着北京冬奥会的顺利成功举办。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北京冬奥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我们一起相约北京，期待冬奥。 志愿者是一届奥运会的名片，他们存在于赛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也服务于赛事的一点一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让全世界认识到他们的热情和专业，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2022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们又将如何为赛事服务锦上添花呢？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最美丽的烟火。